一直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的无印良品因为清新自然的歌曲和细腻温柔的唱腔而广受好评，也迅速的成长为台湾新时代的青春偶像组合。只是在2000年，无印良品在歌迷的一片惋惜声当中宣布解散，各自单飞。随后呢，王光良和黄品冠也是分别的推出了各自的音乐专辑。只是我相信对于很多听歌的人来说，仍然怀念的是他们叫做无印良品时候的作品。继续来听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收录在容祖儿2003年发行的《我的骄傲》这张专辑当中。03年可以说是容祖儿丰收的一年，她表现在容祖儿正式的成为了天后。虽然说之后的几年浮浮沉沉，争议声势此起彼伏，但是对于容祖儿的争议都是集中在她的音乐事业上，而且呢，这些争议对于她的演艺事业并没有影响，演唱会同样有号召力，人气也没有下滑。继续来听卢庚戌蝴蝶花。 是否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它在你头上美丽的盛开，洋溢着天真无瑕。

这几对命运懂不懂，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 是。